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杨秦喺生意上几经波折，正处于事业低谷嘅佢，有冇人会向佢伸出援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 喂，今日好精神，我见到你有新眼镜、 啊，日日都咁精神啊！ 喂，但我知道你呢个眼镜就喺即系内地一啲店铺嗰度咧淘翻嚟嘅咁样。喂，我都系戴眼镜人士啦。首先咧，有阵时配眼镜嘅时候咧，个焦距啊，成嗰啲唔系要搞好晒啊，即系。但你又好似好轻松咁样，即系将啲数据或者叫做喺网店嗰度搞好晒，跟住你揀咗个款式就寄落嚟。其实个过程系点咧？同我讲下得唔得啊？ 好啊，呢个都几值得分享，因为个价钱我大家都睇价钱啦， 系啊， 价钱差一大截啦。 哦， 我配咗两副眼镜啦，一副就系近视镜啦，咁有散光嘅， 系 啊，因为点解要等强调有散光？你知有散光 再复杂啲啦，同埋再复杂啲另件事情系啦。咁點解會首先又要講返點解喂你節目啊講咗灣區點會講買眼鏡，我一定要講一樣嘢，因為我深信呢 PC 揀嘅呢間網店呢一定喺灣區入面嘅，即係個運費如果唔係好貴呀，你咪喺湖北嗰度買副眼鏡囉， 同埋好 貴，你好貴， 我講緊 你呢個網店喺邊區運落嚟，東莞定係廣州啊？ 都系广东省嘅， 系广东省 啦， 系 啊，冇错。同埋佢好快，我讲紧我今日落单，我第二日就出货眼镜。咁当然香港其实而家做到几个钟头就攞得眼镜啦， 系， 所以其实眼镜嗰个制造嘅时间 系 好短嘅，咁但系个运输速 度啊，我讲紧系嗱，你讲下你个流程系点样嚟听下先。 我而家讲紧就系我首先喺香港，可能你本身驗過眼嘅話，你應該有張數據嘅紙嘅，即係你左眼嘅近視啊，跟住然之後你嗰個散光啊，同你嘅焦距其實有曬喺度噶啦。咁如果冇咧，你覺得我而家戴緊嗰副眼鏡睇嘅又清晰，唔需要特登加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去嗰啲眼鏡鋪咧，幫你度眼鏡嘅即係而家依副眼鏡嘅度數同焦距噶嘛。咁就用呢個方法。 哦， 咁然之後咧，你 但係會唔會驚你入到去度，你又唔幫襯人哋啊？我細個都試過幾次啊，我好中意打波噶嘛。 係， 跟住咧啲眼鏡店嘅叔叔咧，成日都會幫我維修眼鏡嘅。 係， 跟住我就好唔好意思，就每次都喺翻嗰度配咯。所以因為即係好似人哋幫咗你哋又冇咩熟到人或者冇乜生意嘅往來，但係後來咧，我喺飯局之中咧識咗一啲視光師啊，同埋咧都係有啲眼鏡嘅行家啦，佢都有話其實冇乜所謂。佢好中意幫人喎，佢話，即 係 成個行業入面，即係當然你唔好好煩啦，唔好兩日一小幫，三日一大幫嗰啲。 有陣時我都覺得喺驗眼嘅過程裡面咧，其實佢 佢會覺得，誒、哎，我都可以同你傾下偈啊，即係可以建立啲關係，其實都幾好嘅，我覺得係、啊。同埋最重要嘅一樣嘢，你驗眼其實唔一定係講緊你今日驗，你聽日要去配噶嘛。 係 有陣時係講緊你可能你而家你對上副眼鏡係幾時嘅，即係可能我誒嗰張紙咧，其實我嗰張紙 keep 咗半年㗎啦。 哦， 係啊，我其實都唔知半年添啊。我上一副眼鏡嘅時候驗完之後，咁我覺得我唔需要再增加呢個度數、 嗯， 所以我攞翻呢一副呢、這個呢、這個數據 數據，咁就喺網上邊就同佢講。咁揀咗個款式，跟住就話俾佢哋聽，左眼就幾多幾多度，右眼幾多度。 我成張影咗相，成張紙 send 俾佢。 咁你招佢嗰啲咧，都有埋喺嗰度。 係啊，係啊。 咁你就 唯一一個我覺得唔好處 係 就係你冇得戴上面度， 哦、 然之後覺得啊啱唔啱款？係、 因為有陣時你去過配眼鏡一定知道啦，即係佢會度一次先嘅，即係同埋幫你校用啲鉗咁樣， 係啦， 鉗鬆鉗緊，跟住又會有啲整熱嗰、那個眼鏡個鼻咧，係 啦係啦， 嗰、那個位跟住就 呢啲就冇咗咯，即係 就冇呢 個鼻梁嗰度就要自己咬嗰個鼻梁位。 係啊，但係你幾多錢配咗兩副眼鏡啊？ 我300多蚊配咗兩副港紙啊，三百幾蚊港紙係配埋副太陽眼鏡。 呢啲咪一分錢一分貨咯，即係你可以揀，即係真係入翻去眼鏡鋪、嗯，反正我哋依家咩啊，齊齊消費推動經濟，你又多3000蚊，3000蚊點買啊？都買到一兩副眼鏡啦。當然你可能會話。喂，唔係啊！我戴開嗰啲30000蚊 ，OK， 你好叻啦！我估平民啲3-4嚿水都有一副眼鏡、啊， 差咗個零喎、啊。而家講緊， 係啊， 即係可能係咯， 係啊， 1000多蚊副都要啦，係咪先？但係講緊係100多蚊副咗違翻，咁、所以我覺得誒，呢個就係我初體驗啦、 啊， 第一次喺淘寶裏面去處理呢件事啊。 係啦、啊，咁啊，當然即係。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嘅體驗嚟嘅，當然可能聽緊收音機嘅你，可能有啲唔好嘅體驗，咁啊，我都明嘅，即係正所謂，即係每一個商店啦，尤其是 e-shop 啦、 嗯， 即係網絡銷售都唔係間間做得好嘅，有啲 最緊要你同佢溝通多啲，同埋最緊要睇嗰、那個 評語， 評語係好緊要嘅。係 啊，雖然有啲評語都去買翻嚟，但係自己睇路啦。總之啦，好啦，咁講開每樣嘢都要有啲保障，咁啊，今集咧繼續請你嘉賓咧。講講如果喺灣區入面生活有啲咩保障或者有啲咩保險係大家需要留意同埋可以叫做支援一下自己喺當地嘅生活咧，咁啊轉個頭請嘉賓傾一傾。 由創科講到創業，由衣食住行講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時尋找灣區生活。 逢星期六9-10，灣區生活一小時， 香港電台第二台 主持阿歐 PC 施俊興。 湾区生活一小时， 好早晨，早晨，继续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阿欧咧继续请嚟啊，富慧人寿保险嘅分行经理咧吴杰恩啊 ，Sabina 咧同我哋倾偈。Sabina 你好啊， 早晨啊， 早晨，早晨。喂，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咧，其实你都系有好多嗰啲名衔啦，啲保险业界嗰啲百万元卓啊、千万元卓啊咁样，咁即系代表做生意做得好啦。咁你亦都有你嘅团队啦。咁我问下 Sabina 先，其实譬如当冇疫情啦，你自己系咪都见到有一啲保险从业员其实都要翻去内地，特别去翻湾区跑下业务咁样咧？呢、这个亦都系咪一个趋势啦？或者调翻转头系咪都会即系将个大湾区嘅保险业慢慢结连埋一齐咧？讲下个行业趋势同埋年轻化嘅趋势啦，好嘛？ OK， 其实未有封关嘅情况底下啦，我自己本人啦，都会系一个月可能会翻去湾区一次嘅。咁、特别而家疫情之后啦，咁中国亦都系 first in first out 啫。咁湾区嘅发展咧真系急速嘅向上啦。咁佢科技嘅项目咧就日新月异嘅，确实系吸引咗好多香港人精英翻去嘅。同埋咧，特别系过去十几年啦，喺内地移居香港嘅大学生同埋专业人士咧，佢哋本身咧就系即系适应咗喺内地嘅生活啦。咁而家如果佢哋有个机会去翻去，咁佢亦都系即系真系可以去讲到如鱼得水噶啦。OK， 咁如果去到土生土長的年輕人，講真給你多一個機會回去見識一下，增長一下自己的見聞，還有現在都有很多各種的薪酬、房屋津貼和政府的資助，這些都是令到一些年輕人想回去灣區發展的一個原因在這裡、所以我覺得有趨勢，即年輕人真的沒有疫情沒有通關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會想去見識一下或者學習一下這樣、 找到一些保險業界人士出來說，除了剛才都說了一個趨勢，我想 想問 Sabrina， 其實呢兩年咧做保險業咧生意有冇好到？因為有COVID-19 啦，即係疫情嘅緣故，大家都好注重身體嘅健康，即係得閒我哋跑步嘅啊，嗰啲電子手錶、智能手錶，成日都會睇住啊，我行咗10,000步啦咁樣。即係當然有某啲保險公司又可以搞埋保費咁樣嗰啲咁樣啦。咁好啦，咁我啲下山150字唔多講啦。但係對於你哋業界嚟講，有冇做多咗生意嘅？即係以香港做翻香港人生意嚟講先。 如果做翻香港嘅生意嘅話，分開兩方面啦。咁其實健康方面真係啲人就覺得意識高咗，保險意識高咗啊！即係大家嚟試，我真係住院嘅，咁可能有啲未有醫療保障嘅，或者危疾保障嘅，佢哋都會係買多咗嘅，或者加大佢原 加大個保額先， 加大個保額係啦，咁就加大保額先。 係咁啊，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喎，起碼即係業界都可以發展啦。咁因為呢條問題都扣翻上一條問題嘅，即係你話哇叫年輕人翻去發展，第一就係配套啦，但係第二面村你都要有潛在嘅開到範圍到生，即係你話喂夠客。咁你咪有得做咯？喂，唔得啊！競爭好劇烈啊！咁樣要轉行啊！咁樣咁我好少聽到啲保險經紀啊要轉行啊，保險從業 少㗎啦， 少啊，係啊，可能真係會至少揾到食先啦。我又問一下嗱，其實咧一般香港人咧喺灣區入邊生活啦，特別喺保險方面咧，通常會遇到啲咩問題嘅咧？即係譬如啊，有啲客仔係同你講啊 ，Sabrina 嚟緊咧，公司咧要我翻去可能喺肇慶嗰度啊去工作，咁啊間廠搬咗翻肇慶，咁啊我都想買啲保險有冇啲嘢可以涵蓋得到啊？或者入邊有啲咩細則，作為香港嘅人翻到灣區嗰度生活買保險嘅時候需要注意咧？ OK， 咁通常咧就係我當係佢已經原本喺香港買咗一份醫療先啦。係。咁喺過往嘅佢哋買嘅大部分醫療啦，都係保障咗佢喺內地發生嘅一啲情況嘅。 哦，都保㗎，原來 都保 嘅。即係你買香港嗰份保險，其實喺內地有某啲省市或者某啲城市都會可以對應得到嘅。 係啦，係啦。咁醫療咧，佢係有一個內地嘅指定醫院清單啊。咁一般嚟講咧，啲省級啊、市級啊嘅三甲醫院都是可以涵蓋到在入面的，但是而家啲保險日新月異啦嘛，係咪先？咁越出越多，咁佢哋就會係甚至乎冇醫院清單，佢就是你是三甲醫院或者你是合乎醫院的定義就得啦。咩叫醫院定義啊？你可以做到急診的手術啦，是正規的啦，是認證的就 OK 的啦，咁已經是多元化噶啦，即系方便到啲香港人翻去內地發展嘅。 唔講咧，我哋真系唔知啊。因為嗱，第一啦，我哋又真系少啲翻去內地工作嘅。咁同埋第二嗰樣嘢咧，就係你成日以為香港份醫療就係香港搞掂啦。雖然供到某一個錢，你覺得都好似好唔抵啊，不過冇計啦。即係有陣時即係健康啊，同埋隨住人年紀大咧，就買多啲保障好啲啦。即係驚第時老咗唔得掂啊咁樣。通常大抵我哋呢個年紀。都是諗緊呢啲嘢啦，係咪先？咁有啲再醒啲嘅，18歲即刻買人壽咁樣嗰啲咧，已經去到40歲好似唔使供喎，唔知 嗰啲嘅儲蓄嚟㗎嘛？ 我唔知道啊，我唔識分啊。總之即係有啲玩玩下，跟住我唔使㗎咯，好快搞掂曬啦，用咗人生最賺到錢嗰20-30年就將即係呢一類嘅錢就即係要供嘅都搞掂曬啦。 財務自由啦，開始。 財務自由通常要用樓先可以財務自由嘅，香港你估咁容易咩？每配置一個房地產都難啲令你自由，所以有啲朋友成日話：，恭喜你啊 ，Sabrina 買咗層樓，其實你咪買咗咯，你未供曬，你有份供咋？買嘅意思係你完全 complete full pay 咯， 係俾曬。 咁如果你 full pay， 我真係恭喜你嘅，喺香港能夠 full pay 買樓，都係一件好驕傲嘅事件嚟嘅。喂，不如又講多少少啦，即係其實你覺得喺灣區入邊嘅保險嘅細則咧，同香港嘅保險本身分別大唔大咧？而你嚟緊睇到，即係個金融制度會唔會？作為業界人士你預測啫，即係會唔會慢慢有多啲結連或者多啲叫做聯繫喺當中一啲合作咁樣咧 ？OK， 咁其實自從開放咗大灣區之後啦，咁喺一啲保險公司咧，佢都出咗嘅就係叫大灣區保險，但最主要咧係以意外同旅遊為主嘅。咁但佢有條件嘅就係話啊，我要證明到我喺灣區生活咗超過6個月或者係240日先至去得嘅。 生效 係啦，咁呢個就同香港嘅一啲醫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本身喺香港買嘅醫療嘅話，佢唔需要你去話我翻到內地會咩情況啦。不過如果真係長期居住嘅話咧，就要記得揾你嘅保險顧問啊。 點解呢？因為你嘅居住地嘅改變咧，可能會影響咗你未來嘅保費嘅。 哦，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都有分有啲 地區嘅 風 險啊。 地區 風 險，譬如有啲城市哇好安全，你去深圳咁，可能即係相對保費應該平啲啩。 同香港差唔多嘅都 係咪啊？哦，咁但如果有啲偏遠少少就比較難搞啲啊，都會貴啲啦， 貴啲啦， 支援亦都冇咁多啦， 係啊，十分冇咁足咯。 係啊，咁啊，所以每一樣嘢啦，尤其是即係叫做投保一啲保險產品嘅時候咧，問一啲專業嘅保險顧問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嘅資訊。唔識咧，記得問。唔好咧，好似阿 O 咁樣，係啦，估下估下，或者闊佬懶理。你一懶理咧，你好多你應該知道嘅權益同埋資訊，其實你忽略咗。到真係要用嘅時候咧，咁你唔知嗰樣嘢得唔得咧？你知啦。打得俾保險 agent 嘅時候，即係你估風花雪月咧，即係通常都係要幫幫忙嘅時候嚟。咁所以你去到幫幫忙嗰一刻，先去認清自己擁有嘅權益，咁就唔係一件即係太樂觀嘅事嚟嘅。咁所以咧，一人兩集咧都非常多謝 Sabrina 咧上到嚟我哋節目嗰度咧講解一下咧一啲保險喺灣區入邊嘅一啲新嘅趨勢啦，同埋一啲即係保險成個行業究竟或者香港人上到去灣區入邊生活要買啲咩保險咧？嗱，我估咧，往後日子我都會再請你上嚟。點解咧？因為咧，除咗產品有變化啦，國策都會有變化。 都 係 啊， 係啦，咁開翻關又唔同玩法噶嘛。 睇國策行噶嘛，我哋 係啦。咁所以咧就往後日子再請你上嚟。唔該曬 Sabrina，thank you。 垂头凝望不到光环，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自衬，颓丧地在赤道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泪光俯瞰。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葬于海。 看着新生的花草，迎着风的一天会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疫情仍然在水深火热中，一些发达的地区每日有过千过万宗确诊，他们自身的经济亦都有不稳定因素。他说早期有人担心外国公司会离开香港，但是数字仍然是稳定，初创企业上亦都有可观的增幅。邱腾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一直以来的措施都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大家要付出一些代价，包括遵行社交距离措施。在检疫上，即使豁免措施亦都不是铁板一块，视乎他们来自什么地方，之后有追踪和检测等。他说明白做生意的人面对两难，外国商会表示很难做生意，因为他们不只做港人的生意，在区域内不能走动是有困难。而包括外国商商会在内都知道，如果要开关，先要同内地通关。而内地对于防疫措施好严谨，当局会向商界解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香港经历修例风波和黑暴，在国安法落实和选举制度得到完善之后，香港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需要建立人马贯彻落实政策。聂德权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特首在施政报告提到要检视公务员高层职位的选拔聘任机制，并非表示现在的一批不掂，现有团队仍然是专业高效，但未来需要符合爱国爱港、忠诚、专业、高效、善于作为、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等的条件。他又形容过去政府一直打手势波，今次推动新政策都有很多的阻力，每次推动新政策都有很多的阻力，未来公务员需要在机制上较以往更加积极主动。至于公务员晋升，聂德权说现在公务员晋升是视乎能力，并非论资排辈，未来绝大部分公务员职位都会透过内部晋升。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飞行乘组状态良好，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到朝早6:56按预定程序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同之前已经对接的天舟二号同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四舱组合体，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按任务实施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艾梅斯在埃塞克斯郡见选民的时候，被人用利器袭击，伤重不治。一名25岁男疑犯涉嫌谋杀被捕，英国警方将案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反恐部门主导调查。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同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警方暂时未公布疑凶的身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疑凶是英国国籍，据报初步了解是拥有索马里的血统。各界表示哀悼，保守党党魁首相约翰逊说，各人内心对于政界失去一位最友善的人物都感到震惊和伤感，赞扬艾梅斯一直协助社会上最脆弱的人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晚上天气稍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逐步转凉，天色好转，星期一气温下降到20度或者以下。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红梅谷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博康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红梅谷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博康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号召各界关注博物馆和文化产业，促进博物馆的产业健康发展。而2021年主题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面对疫情的新常态下，博物馆应如何面对挑战，及时完成自身的功能定位，积极探索博物馆的发展新方向、新模式、新方案。而去到2021年的10月为止，香港共有约60间博物馆，而博物馆都有不同的主题，其中海防、天文、电影、茶具、铁路、民族历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更推出博物馆通行证，可以在一年内无限次参观辖下博物馆的常设及专题展览，相信必定有一个啱你的主题。 好，咁啊，讲下博物馆，我就好中意行博物馆嘅。喺旅游嘅时候咧，我一定会，譬如五日四夜去多伦多咁先算啦。咁我都会抽一日去多伦多行下佢哋啲艺术馆啊、博物馆嘅，咁了解一下啊佢哋嘅國家是怎樣建構的，即是他們的地區是怎樣怎樣的，他們的城市的文化氣息是怎樣怎樣的。香港呢，我有一兩年呢都有買那些文化博物館啊，什麼博物館那些通啊，即是張卡呢，一張票看到笑那些呢，即是總之一張家庭卡，跟住你就整個 family 跟住就 share 那些。咁我見好多有小朋友嗰啲家長都有買嘅呢、這個、即係叫做俾啲小朋友。 博物館通 係啦，即係禮拜六日放電又好，入下科學館又好，咁好過下下都去主題樂園玩啦。咁我深信譬如去科學館或者去歷史博物館或者美術館嗰啲，其實個得著會相對會多啲嘅。雖然我未有小朋友，你都未有啦，但估係咁估啦。 但其實我以前呢中學嘅時候我真係好中意去博物館嘅，甚至可能中學畢業之後咧，放咗學咧，即係例如我讀設計啊嘛，咁放咗學冇嘢做，我就會去啲博物館度行啦。 哦，咁 首先有一個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啊？科學館，真係最好 hea 噶嘛，同埋好大啊，好大啊，科學館。 你仲記唔記得科學館有啲咩特別？ 有咪有孵雞仔啊？ 而家冇曬啦，呢個 嗰個磁力嗰個嘢啊，即係撞嚟撞 去。瞓釘牀啊， 瞓釘牀唔記得咗。我哈哈鏡咯，我記得哈哈鏡係拍拖聖地嚟啊，你知唔知道？ 係咩？ 即係啊，係未有咁多咩打卡景點嘅時候嘅拍拖聖地。我講真㗎、有好多情侶都係哈哈鏡嗰度拍第一張嘅自拍 selfie 相、因為嗰張相一定係最滑稽㗎嘛， 係 或者最核突啦， 簡直係拍拖聖地啦。 咁你 博物館 係啊，你情侶梗係一開始梗係靚接受到啦，咁但係慢慢你就要搞下笑，即係冷風趣幽默咁樣啦。 好 建議去科館咩？ 但係幾影響我㗎，其實科館 係咪啊？ 因為我記得我去睇過一個， 哇！你開到咁大，好影響你， 係好影響我 霍金嘅級數咁啊，大佬，你高坤霍金嘅級數先可以講呢一句説話。其實科館好影響我。 咁點解咧？就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個啊，就係、有個瀑布啦，即係唔係瀑布啦，水喺度流向下流嘅，跟住但係經過啲閃頻咧，啲閃燈之後咧，我哋睇落去咧，啲燈嗰啲水會好似向上行。 係啊係啊， 有冇睇過呢、 這個？這個都是很多時候我們看譬如一些魔術的我們看只是掩眼法、其實是一些物理現象 來的， 就令到你覺得是這樣、其實不是這樣的、即我覺得科學有趣的地方就是這樣是、你要知道的真相有時候真的會逆向一些我們固有的認識和固有的思維、就很簡單而已。過去那個禮拜大家都知道已經有一些藥廠已經有那些吃得的 COVID-19 的藥了、那你立刻覺得喂好像疫苗中是不是不需要再存在了？ 我其實收到那些已經不是我收到的訊息啦，已經不是吃的了，接下來的 是什麼來的？ 是噴的， 噴還是貼紙？ 噴， 我記得是 噴、即是可能在口噴一噴這樣已經解決到。 當然我們不是一些科學的專家，只不過剛剛即是剛才 PC 的 Setman 講開這個、關於博物館、一些文化氣息的東西，那又可以進去看一下，接下來香港又多一個館。 是啊 ,Empress 的、故宮啦，同埋係啊，即係、西九嘅故宮。 我會好想睇啊、我成日覺得唐英年先生好勁噶，買嗰啲藏品咧，可以擺喺度幾年就可以有升值嘅潛力咧。你都知道我做 investment 噶啦， 有眼光。 唔係啊，藝術投資咧都係一個好成熟嘅一個市場啦。首先， 藝術品拍賣好似香港係、都係一個幾頭位嘅一個地方嚟。 同埋我好似阿唐生之前接受媒體訪問話，佢買翻嚟啲藏品其實喺 Empress 未開幕之前已經賺緊錢啊嘛。即係呢個又。你話佢有眼光又好，腳頭好又好，有乜嘢公司好得過一嚟未開幕已經有盈利啊？ 啱， 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我都想睇下啊，究竟 即係當然未必所有嘅藝術品都係唐生揀嘅，咁佢下面都有佢嘅團隊啦。咁總之都係值得睇。你講緊入面啲藏品係十幾十幾億㗎嘛？ 唔同朝代，我可能睇到唔同年代啦。 即 係 你朝代就係 嗰 故宮，故宮咯，係啊。我估 Empress 有另一個 part 就係齋藝術嘅，即係一啲當代藝術嘢嘅，所以入面其實都幾多嘢。 兩樣啦，一個 Empress 一個故宮啦，兩種博物館啦，一個現代嗰啲嘢啦，一個就係係 啦，即 係 歷史 嘅 嘢 啦，即係睇到我哋中國歷史嘅一啲變遷啦，或者唔同朝代嘅一啲改變。 啊，你去北京嘅時候有冇入過故宮啊？ 梗係有啦， 我有啊，係啊，係啊，我行唔曬咯，我記得都係走馬看花咧，跟嗰啲一天定兩天團咁樣，即係可能帶你去完呢個天安門廣場，跟住就上長城，跟住臨尾嘅時候，臘尾就去一去故宮俾你打卡。 長城，你認知嘅長城係點嘅樣嘅先？ 我冇啊，去咗一忽，其實上咗一陣啦，但係嗰日超大風啊，大風到咧咩叫舉步維艱咧？就係、是、我行咗兩步啦，啲風吹後我一步啊，跟住咧我根本係行唔到幾度嘅一啲城牆啦，即其實可能行咗100米、200米，跟住前面有一個咧已經滑草落翻下邊咧，我即刻落翻去下邊。另外先搭嗰啲 cable car， 我都印象比較模糊。 我去過另一個嘅長城嘅位置啦，叫做係啊，嗰、那個係 即唔係北京嗰邊， 唔係北京嘅，喺寧夏嘅。 哦， 係啊，你曾經大家都聽過一句噶啦，不到 長城 非 好 漢，係啊，嗰句嘅跡就喺嗰、那個嗰、那個石頭仔嗰度， 即 係 寧夏嗰邊。 係啊，喺寧夏。 嗯， 咁同埋咧，寧夏最得意嘅地方就係一邊係內蒙嚟嘅，係即其實喺條長城嘅一半就係內蒙，長城嘅一半就係寧夏。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幾有趣，同埋佢建築好似一啲泥石牆咁嘅咁嘅感覺嘅，即係而唔係話我哋一個石墩一個石墩咁嘅咁嘅感覺嘅嘢。 係咁啊，有機會又可以去睇睇啦，或者即係未得出關啊，未得叫做去第二啲地方嘅時候，就唯有留喺香港睇下唔同嘅有文化氣息嘅展覽啦。 是行程焦点，嘿，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穿，不过看得见。互相忍耐，大有几分难，随佢飞离，看冷上交谈，当满分、十分、七分限夹，换节奏试验吧。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L 嗰日咧，我睇電視機咧，我發現咧，灣區入邊有啲城市咧，真係好先進，特別係我同你都係駕駛者啦。有陣時咧喺香港咧，就比較匪夷所思嘅。第一啦，啲車位好貴啦。 嗯， 我試過有一個車位一個鐘頭係$63啦，係好貴，係貴到咧，你真係嗱，當然啦嚇。個心係好想違泊嘅，點解咧？$63一個鐘係咩概念啊？你拍六個鐘咧，已經超越320啦。咁我當然喺呢個即係公營機構，你梗係唔可以叫喂你違泊嘅違規違例咁樣啦，唔啱唔啱，此風不可長。啱嘅，完全正確嘅，亦都身受其害啦，因為你會俾人抄噶嘛。嗰度320，但我又喺度諗緊，喂啲商場使乜咁貴啊？啲泊車呢一樣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就係因為譬如尖沙咀啦。你其實舊時有一個政府嗰啲叫做停車場噶嘛， 啊啊啊、 即係幾層多層嘅停車場。 而家變咗商場啦。 咁嗰度又冇咗，好啦，跟住你油麻地嗰個咧，跟住又冇咗啦，咁樣。咁你而家話，政府多層嘅停車場，我而家印象之中就咁諗就係，係咪臨時街嗰、那個？ 臨時街剩翻。 即係似係啦，似係。嗱，當然你話，喂，政府判咗俾私營做點點成成，我都真係唔知道。總之嗰一個格調，我由細到大成長嘅多層式嘅停車場，舊時中間度有一個，依家冇咗啦。係 啦， 跟住。油麻地嗰、那個，油麻地嗰個冇咗啦。咁依家好似彷彿，我印象之中就得翻臨時街嗰、那個。 啲荃灣以前嗰個係屬於政府定係唔係政府啊？ 哦，好似都係政府啊。 荃灣碼頭嘛，以前。 啊，荃灣本身我唔熟啊、嗯，我本身唔熟荃灣呢個地方，我就唔夠膽去舉例。咁、唔熟唔好講啊，講啲自己有用過同埋識噶啦咁樣。咁但係咧，我睇到即係譬如灣區入邊係有深圳、廣州，喂，佢嗰啲智能泊車真係堅啊！首先咧，一個 tower， 佢係用 tower 去形容嘅，一棟塔咁樣。每一层咧就泊紧咧十架车，咁佢一个 tower 咧就有50几层，哇！咁你咪泊到500几架车咯？我冇记错，系50几层，十架车一个，10×50系500几啦。咁你泊到500几架车，好舒缓到，仲要点咧？极方便。咁佢哋咧泊嗰个卡咧叫 IC 卡啦，系咪泊车嗰啲卡？咁佢泊完 IC 卡咧，其实咧佢就已经有个声音系统同你讲咧，即系话乜乜乜乜嘅车主你可以落车啦。跟住咧你一落车啦。咁咪熄匙啦，當然，跟住佢就好似咧食物嗰啲運送帶咁樣咯，將你架車住，跟住 即係總之你駛到入部 lift 度就可以處理噶嘛， 唔使駛部 lift 啊， 連部 lift 都 唔使入啊，就係 lift 都唔使入先，我夠 impress 我啫，我覺得。勁嘅地方，講真的，你駛入架 lift 嗰度，我有陣時有啲咩咩佐敦啊嗰啲位置都係咁啦。個阿叔仲要唔係好好老皮咁樣同你講拍幾耐啊？跟住佢會同佢講拍3-4个钟，3几个钟，跟住佢就即刻喺度盤算緊，究竟將你架車 擺邊一層度， 一定擺到好。你話如果拍一日啊？佢擺到最角落角落啊！你攞車啊，嗰度冇咗15分钟啊，跟住又吸多一個鐘頭咯。即呢啲就係、是、即香港嗰個有電梯嘅泊車嘅苦況啊嘛。我就係覺得佢勁啊勁在，即係 PC 頭先講啱，勁啊勁在，我唔需要入 lift 啊。我直情喺個輸送帶我擺低架車，跟住個輸送帶已經會自己推埋入 lift。跟住自己咧就嘟嘟嘟咁樣升到一個層，咁咧跟住你嘅手機就會顯示翻啊，蒙生，我已經幫你拍好架車啦，你架車喺50楼几，不過冇用嘅，因為你最後攞車你都唔使上翻50楼几，佢都係幫你上翻落去攞。 你嘟翻個 QR code 就應該會落翻嚟噶嗰啲。 幾時先有啊？香港呢一類嘅系統， 我聽說應該係個零兩個月後，香港第一個智能停車場會出現啊嘛。 喺邊啊？ 喺荃灣喎。 係咪啊？ 係啊。 但係香港咧有陣時，譬如我同你都係駕駛者，我部收音機旁邊，即係除咗駕駛者，仲有好多即係的士大佬啊，即係其他。喂，真係揾個地方有陣時小解一下，吃個飯咁樣，你多咗呢啲合法嘅智能系統，咁咪上入去咯。咁佢都簡單，佢都想食個小米飯噶。我深信啲的士師傅有陣時佢都唔想，即係逐啲咁樣講，屎淋尿瀨咁樣。我又要顧住架車，跟住爬兩啖飯又，即係想小解，又要所有嘢都係即係好緊絕咁樣。講真，即係大家做香港人都知啊，錢係揾唔曬。我亦都唔想俾人抄牌，即係我見有陣時灣仔都係咁，有一間燒臘鋪我成日食噶嘛。嗰間燒臘鋪嗰啲師傅成日都係咁噶，好緊張噶。佢好似咧。即系我唔应该用呢个例子，即系啲嫌疑犯咁样，即系佢食饭嘅时候好唔专心啊，好唔专心，佢周围望啊，咁你第一次入呢啲烧腊铺食嘢咧，咁你好惊啊，大佬呢个阿叔做咩事啊？ 谂住悭悭地食40-50蚊就算啦，点知食咗自助餐出嚟？ 唉，呢啲咪就係香港車主或者即係職業司機嗰啲苦況啦。頭先你都有講話，聽聞嚟緊會有一個氣 氛，係啊係啊係啊，啊嗯、都唔止一個。我聽嗱，今年就好似係荃灣啦，跟住好似話嚟緊深水埗啊、科學園啊，都有咁嘅處理啦。 係不過即係我哋做車主咧，有陣時候好挑剔嘅， 係啊， 即係你 會揀曬啲郊區 咯。係啊，第一郊區啊，第二咧安唔安全㗎？你嗰個系統，喂，會唔會整到個車？ 但我前排 花咗 嘅，我前排唔知睇佢個報道啊，就係啱嗰啲 lift， 跟住 lift 嗰啲， 跟住行下成架 前風把咁樣 啊，即系咧佢有個窗可以望嗰啲車嗰啲喐噶嘛，突然間有架車冧咗落嚟，係啊， 哇，真係所以。叫咗大家買全部呢個就係我最後喺節目上講，就係叫你就算你架車就算平平， 我哋 你都 叫翻啱啱個保險嘅朋友，唔好走住，我哋講一講車保先。 佢冇做汽車保險，即係佢啲咁上線嗰啲一張單幾百萬上落，即係 有冇啲介紹下先車保？跟住 即係講笑咁講啦。咁呢啲都係啊，你即係第三者保險咧，保險嗰啲你哋自己跟翻。啦，即系做一个负责任嘅车主啦，咁样，所以即系亦都调翻转头咁啊，睇下政府方面可唔可以着下力啦，即系车位嗰方面可以解决得好啲，就唔使咁多司机都要违泊啦，咁啊呢个系有因先定有果先嘅问题嚟嘅，咁、 啊、 如果全家都车位，佢其实违泊嘅几率亦都好低，即系呢个好老实嘅，即系谂亦都谂到，咁你标位又多。啊，或者啲車位本身可能受個車位價格嘅管制，又會相對平啲嘅。咁、嗯、其實違泊320，我泊入去停車場可能28蚊個鐘， 係啊， 我泊足10個鐘都唔夠，都唔使320，大家計數啫嘛。嗯、即係香港人最叻或者最好嘅地方就係好邏輯嘅計數，但係當條數計唔掂嘅時候，咪唯有咁咯。 係啊， 即係我又講下啲車主嘅苦況。 即係可能你話加大個罰款，但係其實你根本就車位不足嘅話，咁其實大家都好難做。 係啦，咁希望有關方面可以聽到啦，即係我哋嘅聲音啦。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頭先講啲車位又好緊張，講到自己啊，聽首歌輕鬆下啦。咁希望今日咧，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唔該 ，PC， 唔該。 其實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委屈很有用。如自贬，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当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 做人更清高。